证。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频率的触碰，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每时每刻，聆听世界第一时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时间是一只温柔的手， 光亮一梦二十年，依旧是不动啊也不动情。 出神恍惚间，物换星移， 月光山跳，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是我予的哀愁。 那时的心情，那样的自己。 哦，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 年华向晚，歌声依旧，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曾经有音乐机构把三十年的华语乐坛进行了一次评选，最后得出了一张表格，华语乐坛的三十人、三十歌和三十碟。三十年的过程中，多少人来来走走，最后留下的却是这三十个人的传说。今天的最美时光，我们继续来盘点影响华语乐坛的三十个人，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歌。今天的第一个人是张国荣。很多人认识张国荣是从九十年代一部非常有名的电影《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开始。从那之后，人们开始流行一个叫做张国荣的香港演员，开始找他的电影、他的唱片来看或者是来听。我了解张国荣也是这样的一个路径。其实张国荣在亚洲的影响力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的香港，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凭借《风继续吹》在香港乐坛走红，还称不上是巨星，只是一位默默向上游的艺人。后来一首《Monica》打破了香港乐坛以往的抒情风格，劲歌热舞这一词伴随着张国荣的名字开始流行，而这首歌也可能是粤语劲歌的鼻祖《Monica》。 你与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余情随梦去你不要计。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 想当初太自卑，将真心当是艺，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衣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谁能代替你地位？你以往教我教我恋爱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余情随梦去你不要计。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想当初太智慧，将真心放肆艺，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依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 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古巨基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致敬他的偶像张国荣。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一方面带领着潮流，另一方面又非常的传统、内向和安静。98年的时候，他受邀去担任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的评委，这也是第一位在这个影展上担任评委的亚洲男演员。可是每一次他都是一个人低调的入场，又在电影快结束的时候悄悄的离场。所以当年在陷入谭张争霸的情节的时候，也是他最后宣布退出歌坛。这首歌是他自己在那个时候所写，沉默是金，也可以看作是他内心的写照。 积压着满肚气不忿，对谣言反应实为着紧。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功利，实现我无法别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又领悟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 再自困，但各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公理，失恋莫犯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又理会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少年人洒脱地做人，继续行，洒脱地做人。在嘴边无法，海是阔是窄都不用代价，风雨后都不用惊吓。不去用。

为你开荒草，当你见到光明星星，请你想起我，当你见到星河灿烂，求你在心中记住我。 有很多人是天生幸运资质过人的，但并不是有资质就可以成功。在歌唱的路上，张国荣绝对是一个有心的人，他每次拿到一首歌的时候都会编一个故事然后再进录音室，所以唱歌的时候他会想起某个人或者某一个人的某段关系，他的情感是非常的自然跟真实的。一首歌的好与坏其实也跟这个唱歌的人有关系，因为只有唱歌的人他的人生足够传奇，内心足够丰富，才能够撑得起好的歌词和好的旋律。95年复出歌坛之后，张国荣在他的演唱会上穿起了红色的高跟鞋，他把《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献给了他的妈妈，他也告诉我们他就是他，他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I am what I am，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谁都是做舞者的光荣，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不用粉末，就站在光明的角落，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孤独的沙漠盛放的赤裸裸，多么高兴在琉璃屋中快乐生活，对世界说什么是光明和磊落。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沙漠里依然盛放的

两无言，流光带走年华，如今匆匆多少年，我恨那年相见无言，秋月春花飘零，娇容憔悴有谁怜，如今重相见，且莫再无言，我要把苦闷尽向你倾诉在今天，如今相见梦醒如眠，人世令人叹息，恨不钟情在当年。那年相见，我俩无言，流光带走年华，如今匆匆多少年，我恨那年相见无言，秋月春花飘零，娇柔憔悴有谁怜，如今重相见，且莫再无言，我要把苦闷尽向你倾诉在今天，如今相见是令人叹息，恨不动情在当年。 这样的音乐是不是让你有一种情不自禁地跟着翩翩起舞的感觉呢？对一个人身份的定位，其实也是能够看出年纪的。比如说尔冬升，在一些人的记忆当中，他应该是邵氏电影著名的武侠小生，一代皇后大院当中演多情的多尔衮的那一个。但是在更年轻的人的记忆当中，他则是一个纯粹的导演，拍了《新不了情》，让袁咏仪成为了金像奖的影后。这是92年潘迎紫、刘青云还有尔冬升主演的电视剧《一代皇后大院》的片尾曲，也是费玉清的歌声《相思比梦长》。 回事，愿别来无恙，他乡。 沉睡破竹浪，各自风风雨雨几番。别问归航，把秋水望穿，把相思比梦还长。 时光总是能打磨出最好的东西，比如情感，比如文字，比如音乐。 No necesito más de nada ahora que me iluminó tu amor inmenso fuera y dentro。 行走的路上，我们轻轻依靠着时光的窗户，等待一朵花吹开美丽的回忆。听，那是最美时光。 华语乐坛的三十个人，今天我们要来听的第二个歌者，他到现在仍然在唱歌，59岁的费玉清，一个即将步入花甲的老牌男歌手。很多跟费玉清同辈的歌手或者是年轻的歌手都非常的惊讶，为什么到了现在他仍然在出唱片，甚至还有着一定的销量。而费玉清的答案是因为听他的歌的人当中有很多人是两代人或者是三代人一起来听，所以他的歌不会局限在新或者是旧，所以费叔叔的音乐里会有这样的混搭，千里之外。 送你离开天涯之外，你

11点整。 伴着电波的起伏，让思